你。

今生无坚强。 Bye. 子多欢乐，岁子淋漓风不起，恩大过点发不应，也家过热过分离，一思娘真心举王子，他从宝剑子下到侧去，光阴无所谓容易孤，一骑故去又一骑，王子张人到侧去谁风沙扑灭，

人，那天西村送一来房子小姐一片心啊， 与你两家早联姻，我千金原是你邻家人，送一祝啊是文内事，相公有比挂在心。 哎 呀， 不带领啊到外房，一起婚事奴妻生，当年临家门的夫，你无自愿接生亲，自从我无生亡故，欲遭大祸扫家门，母子忙偶才起身，家贫挑三顾光阴，那一日替换脚比翁婿为，路上引人啊都太冷，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，管天落雨管天晴，女婿将双挑三马，有无骑马来有成，为家找来我娘亲，必先太师要拉婚，八字还是给秀英，从此两家就断了亲。 相公啊，老夫细听拉了婚， 小姐待我

苦，把你们好好来抚养。到如今你女儿长大多年小，我们为无苦一场，才知今日曾是此女儿啊，你怎可如今把 我个心肝宝贝呀，叫啥心母我啊给你心肝牛啊呀宝贝牛修心哟，哦，媳妇度娘，侬是我家修白牛，修心修白都是牛，老太婆啥非得那两块牛，媳妇啊，侬心宽快来欺负啊呜，也得媳妇来听音婆婆。阿里从前是得亏侬，阿难为今朝，但才是来认错。侬可以个快到西，阿呀快到东，辛苦的快得是红啊呼呼。媳妇侬三番不离伊，伊是上女不主要去和尚住。各种睡觉也是宝啊，侬夜凉媳妇就有好劲拉鼓，听众婆婆来去奉管，高明夫人与侬住啊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越剧诞生100周年演唱会下半部分，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 请看天仙配弦场陆玉，七仙女厌恶天空岁月凄凉，乃不顾天规森严，只身奔向人间。在土地公公幽默诙谐的见机行事中，和董永结成美满姻缘。七仙女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雅玲扮演，董永由国家二级演员周山扮演，土地由国家一级演员黄宗毅扮演。 Thank you.

不早了，喊我要告辞了。 送公公。 免送。 你出去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